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是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嗯， 那今天呢我们跟有脑血管病的朋友们来聊一聊啊，像有这样的病的人在冬天如何来过冬哈。 嗯， 那首先呢咱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作为脑血管病人哈，哪些人是属于高危人群啊，容易得这方面的一些疾病呢？ 嗯，赵老师，其实这个啊，那么我们首先来说有高血压的病人，那么他肯定是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哈。 嗯， 那么这个有高血压的病人有两部分啊，一部分是我知道自己我是高血压病人，哎，比如说我家族就有遗传史啊，对吧，我的这个上一代人里面就有高血压，可能我自己就比较注重测量血压啊，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高血压病人。那么还有很大一部分病人他不知道自己是高血压。 嗯， 啊，就是说可能有一部分年轻人呢偶尔的一次血压升高，他也不认为我自己是高血压病人啊。那么这些人是非常危险的啊。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动脉硬化的病人，对吧，比如说还有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对吧，那么这些人呢其实都是这个脑血管病的潜在人群，包括三高的病人，对吧，有高血脂症的，他肯定是有动脉硬化的，对吧，那这个时候他血管肯定是受损的。其实我们说的是脑血管病，对吧，那么这个脑血管病就证明您的血管是受损的。 嗯， 可能听众朋友说只有有的人比如说我是不是发生了小中风了，我发生了脑梗了，我才是脑血管病。其实呢这个时候您肯定是脑血管病。那么另外一部分病人，比如说我做了一个颈动脉的 B 超，我这个时候颈动脉已经有斑块，那么周老师这个人肯定是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嘛， 嗯， 对不对，那么您有颈动脉的堵，那这个时候肯定将来会脑供血不足。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这个颈动脉一旦堵塞，那这个时候就是大的脑梗，因为颈动脉是一个大动脉嘛，对吧，还有就是椎基底动脉，就是我们大脑后面的这个动脉哈。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说他没有发现他的这个脑血管有问题，他发现他其他的血管有问题，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有这个下肢发凉发麻疼痛的，有的人呢他是有这个冠心病的，对不对，他知道他心肌是缺氧缺血的，那么这一部分人证明您的血管是有损害的，对吧，那么您的其他的地方血管有损害，您的脑血管一定是有损害的。哎，因为人体的这个动脉呀，它是一个系统，它绝对不会说我这个发病因素我只作用于我局部的一个血管，只作用于这一段，对吧，它不是这样的，它一定是作用于整个全身的动脉系统。比如说周老师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吧啊，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这个高铁它是一个网络，对吧，高铁它是一个网，那么现在比如说在某一段高铁上发生了事故，假比有一个人他不让这个高铁发车，对吧，假如说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们首都北京，那么首都北京的这一列高铁延迟发车了，那么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这一列高铁 发车延迟的问题。那么后面紧接着这个后面的这个高铁它进不了站，那么这个高铁进不了站的情况下，整个这个高铁全国的这个高铁的线路的这个网它都是会受到影响的， 对，这个网络的正常都会受到影响， 哎，所以说我们人是一样的，您发现您的一段血管有问题了，那么证明您全身的血管网都是有病变的，哎，为什么说糖尿病病人他的这个全身都有动脉硬化呀，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高的血糖是对全身的这个动脉系统都有损害的，那么其他的是一样的，比如说高血压，对吧，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高血压，就是一个高的压力的这个刺激，您全身的动脉血管的网络啊，全身的动脉血管内膜都会发生破裂，那么发生破裂的同时，您的血管内膜破裂的同时，那么整个的血管它也是害怕它破裂的，所以整个的血管它就要自身它就要让它自己变硬，变得变厚，让它自己变得坚韧，那么血管让自己变得坚韧的同时就会发生动脉硬化，就会发生血管纤维化，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血管它有一个自我保护，就是说高血压的病人他在血管自我保护的同时，他在变硬的同时他也变脆了，动脉硬化程度也增高了，哎，所以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就是您无论您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您的血管有伤害的人群，这些人都是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 所以范围还是蛮广的， 蛮广的。 应该说牵扯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大家都要注意啊。那实际上呢，像脑血管病人，这是一大类的一种说法，说你有脑血管，它有心血管等等的。实际上说到脑血管呢，又有一些具体的病症出来，是吧？ 对，比如说，长期的头疼头晕失眠的病人，对吧，长期的高压力的病人，比如说这个人说，哎，我身体挺好的啊，我平时又注重锻炼，对吧，我也没有三高，但是呢他就是工作强度非常大，哎，这种大的压力也会突然发生脑梗的，对吧，那么还有您平时心慌气短全身乏力的这些人群，对吧，那糖尿病的人群就更不用说了，三高的人群就更不用说了，对吧，肯定是这个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对吧，还有比如说您的同型半胱氨酸高啊，对吧，尿酸高啊，对吧，等等的，这都是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我们说的代谢综合征嘛，还有就是肥胖人群体重指数超标的，这个肯定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对吧，那么再严重一点，比如说记忆力不好的，对吧，哎，老年痴呆症的，对吧，无论是轻度中度重度肯定是，哎，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对吧，还有您有小中风的，对吧，突然一下眼前看不见啦，手脚不灵活啦，对吧，这样的人群，那么这个啊我们医学上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方法，哎，就是说您把嘴撅起来，嘴撅的过程当中看一下他嘴是不是能收得很圆，是不是就是两边脸它是一样的，对吧，如果嘴收得很圆，哎，两边都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证明没有太大的问题。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两只手平伸，哎，就是两只胳膊啊平伸出来，伸出来以后呢，然后让他闭上眼睛，那么我们过一段时间再看他的这个两个伸出来的胳膊要是一样高，证明没问题，如果他要是不一样高，那么这个呢就证明有问题了，哎，还有一个呢，你伸出一只手，我指一下你的这个食指，再指一下我的鼻子，反复的这样来回指，那么能指得很准确证明没问题，如果指得不准确，这个也证明脑血管是有问题的， 就看你的反应是如何的， 哎，对，哎，所以说呢还有一部分人群啊，赵老师，很可怕，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是高危人群，对吧，也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对吧，也不知道有自己有这样的危险，其实这部分人群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知道自己是高危人群的话，他自己就防了， 是的， 对吧？他不知道自己是高危人群的时候，他没有防范的意识，其实这个更加的危险。 对，这点确实是，比如说有些人是公认的哈病号，他呢一辈子可能都像一个这个药罐子一样哈，每天吃药，但是人家还真挺长寿的，也没什么大病哈，但是可能就老吃着药，他老保健着。 对， 但有些人呢，咱们经常觉得，哎呦，这人身体非常好，但是突然就没有了。 对。 啊，这真的是可能他自己总认为自己身体非常好，从来不做任何的这种防护和保护，所以特别容易出突发性的问题。 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而且这种事情啊，就是在他有家族的聚集性嘛啊。我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老爷子70来岁，身体非常棒，每天都锻炼，身体很好，但是呢。他有高血压，但是他们这个家族里面对高血压的这个病呢，他不重视。高血压其实是导致我们人类死亡的第一大杀手，就是他占第一位。但是呢，他这个家族里面人不重视，那么老 习以为常了， 习以为常， 大家可能都有， 对， 也无所谓， 哎，无所谓。那老爷子70来岁的时候啊，就人家早晨还打羽毛球呢，然后突然晚上就头晕，然后家里人以为是感冒了，就没有送医院。到半夜的时候，人就开始意识模糊了，开始说胡话了。哎，这个时候呢，这儿女就觉得不对了，赶快送到医院里面，送到医院里面就昏迷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医生就说了，说他呢是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哎，说呢这个时候呢里面是有这个血栓啊，让他就是不要动，把它固定起来。但是这个时候病人昏迷状态的时候，他没有自主意识嘛，他不舒服他就乱动。后来，哎。第二天的时候就是一个深度的昏迷，第三天这老爷子就没了，非常快。他家里人想不通，说好好的呀，头一天还打羽毛球呢，怎么就没了？这他没有了以后，把老伴儿就留下了，老伴儿呢就放到他大闺女家养老，大闺女就要照顾他的老母亲，就又要照顾他的这个小孙子，然后他就两头忙。两头忙的过程当中呢，自己有高血压不吃药，有一天早晨出去买菜去了，是个冬天，然后他就逆风走啊，走得很快，突然一下觉得心前区不舒服，当时就倒到地上了，然后边上人看到以后叫个120送到医院里面，很快深度昏迷就没命了。所以这种就是说脑血管病人，赵老师，就像您说的，病殃殃的他老哼哼着，他还活得挺长，然后自己不保健，不重视这方面的问题，然后说没就没了。然后他家里的这个老母亲啊就非常的痛苦，你看老爷子没有了吧，自己成孤寡老人了，然后在大女儿家吧，这大女儿又没了，然后还好他有5个孩子啊，后来呢他有1个儿子4个闺女，他大女儿没了以后呢，他就2闺女3闺女4闺女啊，这3个闺女家他就轮流来住，可想而知这个老人他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确实是哈，听起来挺痛心的哈。那作为我们节目呢，也是天天跟大家在做养生保健这样的一个交流，也就是要提醒大家要在意自己的身体哈。当然有些人呢可能是确实平时呢这儿难受那儿难受，他寻求一些办法哈，我们会在这些知识上给您满足。但有些人呢其实平时呢特别的健康，老觉得自己像头牛一样，但是我们也要提醒您啊，这个也许可能是一种假象啊，您要拨开表面看实质啊， 对， 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千万不要认为自己一切都好，但是就像那个烂桃一样，把这个桃皮儿一拨开，里边全是烂的， 哎， 这就麻烦了。 对，所以说脑卒中这种病啊，来的是非常的猛的。那么谈到这儿呢，可能老年朋友说了，那么我在冬季的时候，比如说我已经是一个脑血管的病人了，已经是小中风甚至是大的脑梗了，或者是您是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那么在冬季如何来过冬哈，冬季如何来防，其实养肾很重要。哎，我们说了冬季本身就是一个养肾的这么一个季节哈，脑血管病人在冬季更要注重养肾。为什么呢？肾主骨生髓，脑是髓之海，大脑呢是这个骨髓堆积成一个大海的海的地方。那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肾不好， 肾不足骨髓少的情况下，大脑的功能一定是弱的，对吧？那么脑功能弱的情况下，这个时候脑血管病对于你来讲就更加的危险了，尤其是有了脑血管病的这种人，那么在冬季您的这个肾养不好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您的康复也是成问题的。那么可能听众朋友想了，那么我冬季养肾如何来养？方法很多哈，包括多吃黑色的这种食物啊，对吧？哎，注意保暖呀，还有腰部的一些按摩操啊等等哈。那么我们呢有一种非常简洁的一个养肾的方法，就是我们说到的残花虫草。哎，残花虫草呢，它和这个虫草的作用一样，但是它优于虫草，它既入肾经，同时又养肾，因为它里面含的这种蛋白啊，它里面含的这种蛋白质对于我们冬季养肾是能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的。所以无论您已经是一个发生脑梗的病人了，已经有明显的脑血管疾病的症状了，或者是您是脑血管疾病的潜在人群，有这个动脉的斑块，对吧？有这种血压的高，有动脉硬化，都可以用这种残花虫草来很好的养肾。 实际上有这样的说法，像秋天的是养肺，那么冬天的是养肾 养肾 啊。因为冬天的是有这个收和藏啊， 镇住收藏 功能的。所以呢，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刚才您提到也在冬天一定要注意养肾哈。您提出的方案就是要用这个残花虫草。那如果呢，大家呢想感受一下的话呢，目前我们正在有残花虫草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活动啊，只要您打进电话，前20名都可以来体验啊。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呢，8点半之后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看看能不能在前20名啊。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止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0000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说到有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在冬天如何平安的度过啊，您提到一个方案就是一定要养肾啊，因为呢这个冬天本身就是要养肾的啊，而且肾和脑呢是有关联的。 对， 那实际上说到这个脑血管哈，它的危险性真的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有了卒中哈，有了这种肢体上的麻木呀、不灵活呀，甚至是瘫到床上了呀等等啊，这个脑血管病非常非常不好治啊， 而且还不好治，还危险不好治。 对，第一是危险，第二是不好治，对吧？那危险我们就不用说了哈。那么为什么不好治呢？这在医学上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赵老师您看我们这个血管啊，它是有通透性的，就是无论我们吃进去的药物也好，或者是这种营养物质也好，有毒物质也好，它一个是通过血管里面可以这种来回的流动啊，可以进去可以排出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血管壁它也是有通透性的。那么脑血管病为什么不好治，是我们脑血管呢它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功能，它这个自我保护的功能呢就是脑血管啊它比其他的地方的血管多了一层膜，这层膜呢我们医学上叫做血脑屏障。那么这个血脑屏障它起什么作用呢？它首先起的作用是防护作用，就是不让各种的毒物啊，包括细菌、病毒、药物的毒，或者是我们身体代谢的废物啊，进入到我们的大脑里面。那么这种防护作用的同时，也拒绝了药物的治疗。那么能改善脑血管问题的这种药物，对它就有要求。第一，它分子量要很小；第二是它能透过血脑屏障。那所以说脑血管的病无论是防还是治，那么茶色素在这方面就有特殊的作用哈。第一是它分子量小，第二是它具有水溶性，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特性就是能透过血脑屏障进入到脑组织里面，改变大脑的缺血缺氧的情况，对脑血管病既能起到防的作用，又能起到促进疾病康复的作用。 确实脑血管病呢是非常危险的，同时呢又非常难治的哈。说到它难治呢，刚才贺主任也提到它为什么啊，就是它渗透性非常差，是吧？那说到这儿呢，刚才您给的这个方案就是茶色素啊，它对于改善脑血管疾病呢确实有很好的作用。当然了，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体验活动，那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非常有幸的进行体验活动。其实有些东西呢你去体验一下呢，真正感受一下它的这种滋味啊，它的这种给你带来的这种效果，你心里就会踏实。 对，我有一个听众朋友呢，就是他反复的小中风发作了很多次啊，后来他就是给他的方案就是抗纤维化加茶色素的方案，结果用了时间不长，他说他的这个小中风再也没发生过， 是非常好哈。所以呢你也感受一下，所以呢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如果您是前20名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体验用茶色素也好，用抗纤维化也好这种方式啊，来改善您的病症的一些情况啊。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